风筝。一只风筝在天空飘呀飘呀，飘过大海，飘过陆地上的田野、沙漠和森林。有一天，飘到一个城市的上空。这城市多美丽，广场上站着一座很高很高的铁塔。啊，这是巴黎，法国的首都巴黎。风筝慢慢地落下来，可惜天已经黑了，谁也没看见它落在哪里。第二天早晨，一群小朋友看见了这风筝，它挂在一棵很高的树上。有个叫尼高尔的小姑娘说：怎么了？风筝在树上睡觉吗？他的哥哥比埃罗拍了他一下说：真笨，风筝又不是人，怎么会睡觉呢？小朋友围着大树叽叽喳喳，都在想办法怎么才能把风筝拿下来。当然喽，谁能拿下来就归谁。比埃罗抱着一只小猫，对呀，小猫会爬树，让小猫去拿吧。小猫一直往树上爬，哎呀，上面的树枝太细了，小猫抱着树枝一荡一荡，好像荡秋千。这下可糟糕，连小猫也下不来了。这回尼高尔拍了哥哥一下说：你才叫笨呢，不会打电话请消防员叔叔来吗？他们有很高很高的梯子。他们真的打电话请消防员叔叔来帮忙了。消防员叔叔搭了很高很高的梯子，救下小猫，又把风筝拿下来给了他俩。多美的风筝！这风筝是个人的样子，腰里围着虎皮，手里拿着一根金色的铁棒。这风筝是从哪里飞来的呢？咦，它还有个口袋呢，快看看口袋里有什么。尼高尔叫起来。比埃罗从口袋里找出一封信来，信封上写着：寄给收到风筝的小朋友，宋小青。尼高尔催着哥哥：快快拆开来看呀。比埃罗赶紧拿出信纸，上面写的还是一首诗呢。我把这封信交给了风筝，我把这只风筝交给了风，他会去找另一个小朋友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只要他能捡到这只风筝，他一定会露出笑容。第二张信纸上写道：我叫宋小青，今年11岁，我家住在中国的北京，欢迎收到风筝的小朋友到北京来玩。比埃罗拍着脑袋跳起来说：哈，我知道了，这个风筝上的人是中国的孙悟空，听说他的本领可大了，一会儿变得很大很大，一会儿变得很小很小。尼高尔拍着手说：哥哥，请孙悟空先生把我们带到北京找宋小青嘛。奇怪，孙悟空好像听懂了尼高尔的话，从风筝上跳了下来，把比埃罗和尼高尔吓了一大跳。孙悟空问：小朋友，你们真的要到北京去吗？那好，把眼睛闭上，看俺老孙的本事。哎，尼高尔和比埃罗一闭上眼睛，就觉得身体飘起来了，耳旁只响着呼呼呼呼的风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只听见咯噔一声， 接着就听到孙悟空在喊：“到了！”尼高尔和比尔罗睁开眼睛一看，呀，全变了。这里的房子和法国的不一样，红的墙，绿的瓦，到北京了。孙悟空先生，请您帮我们找找宋小青行吗？孙悟空说：“ 行呀，把地址给俺老孙瞧瞧。” 糟了，那封信上没写地址。这下连孙悟空也没办法了。孙悟空给他俩出了个主意，他说：“小朋友，你们去问问北京的小朋友，他们准会帮助你们的。”说完，孙悟空一跳又回到风筝上去了。比艾罗和尼高尔带着风筝走到一条胡同口，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小朋友就问：“你是宋小青吗？”“ 我不是。”“ 你们从哪儿来呀？”“ 法国，离这儿可远了，我们是来找宋小青小朋友的。”“ 欢迎欢迎，我带你们到夏令营去找。”夏令营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园里。他们走进公园，一边走一边问别人。他们看见一个老爷爷在卖金鱼，就问：“老爷爷，您知道宋小青小朋友吗？”老爷爷没听清楚，回答说：“ 啊，要买金鱼吗？哦，两个外国来的小客人，我送给你们一个人一条。” 尼高尔凑在老爷爷的耳朵边说：“ 谢谢您，我们不要金鱼，我们要找宋小青小朋友。” 老爷爷摇摇头说：“ 哦，我不认识宋小青小朋友。” 他们找来找去没找着。戴眼镜的小朋友说：“ 这样吧，请红领巾广播站在喇叭里说一说。” 红领巾广播站在喇叭里一说，嘿，夏令营的小朋友都来找宋小青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小胖子跑来报告：“ 找到了，宋小青找到了。” 尼高尔和比艾洛真高兴，跟着小胖子跑到一座假山旁边， 指着一个人说：“就是他，他叫宋小青。” 那个人说：“小胖子，是谁找我呀？我叫宋小青。” 尼高尔和比艾罗一看傻了眼， 那是个大人， 中国人多，同名同姓的多着呢。 夏令营的小朋友到处找，还是没找着，真急死人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公园里来了几个放风筝的小朋友，有金鱼风筝、蝴蝶风筝、蜈蚣风筝。尼高尔和比艾罗心想，他们里面有宋小青吗？就朝着那儿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叫：“宋小青，宋小青。”“谁在叫我呀？” 一个小朋友回过头来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 他真的是宋小青。比艾罗赶紧拿起风筝，尼高尔赶紧拿出信，他们三个人高兴地紧紧抱在一起，他们终于见面了。比艾罗说：“ 宋小青，咱们再把孙悟空风筝放到天上去，让它飘呀飘到另一个国家的小朋友那儿行吗？”“ 哈，太好了太好了。” 比艾罗赶紧写了一首诗，装在孙悟空的口袋里。我把风筝交给了风，它来自美丽的北京，它到过可爱的巴黎，现在它飞到你的怀抱，你让它再飞往哪儿？ 比艾罗和宋小青拉着线在公园大道上奔跑。 尼高尔紧紧跟在后边。风筝越飞越高，比艾罗和宋小青一松手，风筝就飘到天空去了，越飘越远，变成了一个小黑点。风筝会飘到哪里去呢？谁知道？反正孙悟空又会带着外国小朋友到北京来找宋小青的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